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9集。魏无羡的嘴角噙起了浅浅笑意，不由自主地抬头去看这群小童放飞的那只风筝是什么样的。只见它通体金色，是圆圆的一大片。魏无羡心中奇怪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烧饼？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的妖怪？这时一阵风吹来，那只风筝飞得本来就不高，又不是在开阔地带，一吹就坠了下来。一名小童叫道， 哎呦，太阳掉下来了。 魏无羡顿时明白了，这群小孩多半是在玩模仿射日之争的游戏。此地是岳阳，当年岐山温氏家族鼎盛之时，到处作威作福，而岳阳距离岐山不算远，本地人必然深受其害，不是被他们家没关好的妖兽闹过，就是被他们家跋扈的修士欺凌过。射日之争后，温氏被各家族联手覆灭，百年基业顷刻崩塌。岐山一带周边的许多地方都乐于进行庆祝温氏被灭的活动，甚至演变为了一种传统。这种游戏大概也能算一种。小童们停下追逐，很是伤脑筋地聚在了一起，开始讨论 怎么办。还没有射太阳它就自己掉下来了，这下谁做老大？ 一人举手，当然是我，我是金光瑶，温家的大恶人是我杀的。 魏无羡坐在客栈门前的台阶上，看得津津有味。在这种游戏里，如今风光无限的仙都脸方尊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一角。虽说他的出身令人难以启齿，但正因为如此，他爬上高位的成就才愈加令人叹服。射日之争中卧底数年，如鱼得水，将整个岐山温室里里外外骗得团团转，泄密无数。射日之争后，百般逢迎，千般凌厉，万般手段，最终坐上了仙都之位，成为当之无愧的百家第一人。如此人生堪称传奇。要是让魏无羡玩，他也想当一回金光瑶试试。选这位小朋友做老大很合理。另一人抗议， 我是聂明觉，我打胜仗的次数最多，收服的俘虏也最多，我才是老大。 小金光摇道，可我是仙都啊。 小聂明觉扬了扬拳头， 仙都又怎么样，你也是我三弟，还不是见了我就要夹着尾巴跑。 金光摇果然很配合，很入戏，肩膀一缩就跑了。又一人道， 你个短命鬼。 既然选择做某位仙手，心中自然是对这位仙手有些憧憬和喜欢的。小聂明觉怒了， 金子轩，你死得比我还早，更短命。 小金子轩不服道， 短命怎么了，我排第三。排第三也不过是脸排第三。 这时有个小朋友似乎跑累了，站累了，便蹭到台阶旁和魏无羡并排坐下，摆了摆手，和事佬一般的道， 好了好了，都不要争了，我是夷陵老祖，我最厉害，我看就我勉强一下做了这个老大吧。 魏无羡无语，他低头一看，这位小朋友腰间果然插着一根细小的木棍，大概是陈情。也只有这样的小孩子才会单纯的不计较善恶，只争论武力值，肯赏脸做一做夷陵老祖了。又一人道， 不对，我是三毒圣手，我才最厉害的。 小夷陵老祖很了解的道，江城啊，你有啥比得上我的？你哪次不是输给我，还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最厉害，羞不羞？ 小江城道：“哼，我比不上你，你怎么死的？你记得吗？” 魏无羡嘴边那抹浅淡的笑意，瞬间溃散了，像是猝不及防的被一根淬有剧毒的小针扎了一下，周身上下忽然传来一阵轻微刺痛。他身旁那位小夷陵老祖拍手道：“ 看我，左陈情，右虎符，再加一个鬼将军，我天下无敌！”哈哈哈哈哈！ 他左手举一根棍子，右手托一块石头，狂笑一阵道：“ 温宁呢？出来！” 一名小童在人群后举起手，弱弱的道：“我在这里，那个，我想说，射日之争的时候，我还没死。” 魏无羡觉得非打断他们不可了。 哎，各位先手，我能问个问题吗？ 这群小孩子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被大人介入过，何况还不是呵斥，而是这种一本正经的提问。小夷陵老祖奇怪又戒备地看着魏无羡：“ 你要问什么？”“ 为什么没有姑苏蓝氏的人呢？”“ 有啊。”“ 在哪里啊？” 小夷陵老祖指了指一名从头到尾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的孩子：“ 那个就是。” 魏无羡一看，果然这孩子面貌十分清秀，一看就是个俊俏坯子，光洁的额头上系了一圈白绳，充作墨额了。他问：“ 他是谁啊？” 小夷陵老祖嫌弃地撇了撇嘴道：“蓝忘机。”“ 好吧，这群孩子把握到了精髓，扮演蓝忘机确实应该闭嘴不说话。” 忽然之间，魏无羡的嘴角重新弯了起来，那根剧毒的小针被拔出，不知扔到哪个角落里去了，什么刺痛都顷刻之间一扫而光。 魏无羡自言自语道：“ 奇也怪哉，这么闷的一个人，怎么能总是让我这么开心呢？” 蓝忘机下楼来的时候，就看到魏无羡坐在台阶上，一群小朋友坐在他旁边分包子吃。魏无羡边吃包子边指导前边两个背靠背的小朋友：“ 现在你们面前的是千万温家修士，个个全副武装，水泄不通地包围了你们，眼神犀利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蓝忘机，你注意了，现在的你不是平时的你，现在的你浑身是血，杀气很重，眼神很凶。 魏无羡，你靠近他一点，你会转笛子不？转一个来看看，单手转， 潇洒一点。 你懂什么叫潇洒吗？来，给我，我教你。” 小魏无羡哦了一声，把手里的一根小细木棍递给他。 魏无羡甚为娴熟地将陈情在二指之中转得飞起，引得一群小朋友呼啦一下都围了过去，惊叹不已。 蓝忘机默默走近，魏无羡见他来了，拍拍屁股上的灰，和小童们招呼道别，好不容易才站起来，沿路走沿路笑，仿佛身中奇毒。 对不起啊，韩光君，我把买给你的早点分给他们吃了， 待会儿咱们再买吧。怎么样，刚才那两个小朋友可爱不可爱？头上扎一圈绳子的那个， 你猜在学谁？ 无言一阵，蓝忘机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：“ 我昨晚究竟还干了什么？一定没有那么简单，否则何至于让魏无羡笑到现在？” 魏无羡连连摆手道：“ 没，你什么都没干，是我自己无聊。 好吧，韩光君，我要讲正事了。”“ 讲。” 魏无羡一本正经道。尝试墓地的拍棺声已经沉寂了10年，现在忽然重新作祟，这肯定不是巧合。 一定有诱因。你认为诱因为何？ 问得好，我认为诱因就是那具躯干被挖出来了。 嗯。蓝忘机神色专注的，让魏无羡又想起蓝忘机昨晚喝醉时握住他两根手指的认真模样，痛苦的强忍笑意，严肃的道： 我在想，分尸应该不是单纯的报复和泄恨手段，而是一个恶毒的镇压法门。 分尸者是有意挑选那些异象作祟之处来安置尸块的。 以毒攻毒，相互制衡，维持平衡。 不错，所以昨天那个掘墓人一把躯干挖出来，没有东西能够镇住常家怨灵，拍棺声便又响起来了。 道理和清河聂氏祭刀堂用避尸镇压刀灵的法子是一样的。 也许本来就是从聂家祭刀堂那里学的。 看来这个人和清河聂氏、姑苏兰氏都关系匪浅，恐怕不是什么小角色。 这样的人不多。 嗯，真相渐渐要浮出水面了。而且既然对方开始转移尸体，那就说明他或者他们已经着急了，接下来一定还会有所动作。 就算我们不去找他们，他们也会找上我们，找来找去，迟早会露出更多马脚。何况好兄弟的手会给我们指明方向的。不过我们的动作恐怕也得快点了，只剩下一只右手和一颗头颅，接下来务必要赶在他们之前了。 一路西南而下，这一次左手指引的地点是大雾弥漫的蜀东，一座当地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鬼城。蜀东一带河谷众多，高山平峙，地势崎岖不平，风力微弱，因此许多地方常年雾气弥漫。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笔直地朝着那只左手指引的方向前行，经过一个小小的村庄，几圈篱笆围着茅草盖顶的土房，一群花色驳杂的母鸡小鸡在院子里进进出出啄米，一只羽光鲜亮的大公鸡站在屋顶上，抖抖鸡冠，单脚站立，警惕地转动脖子，傲然俯瞰着四面八方。甚幸没有人家养狗，估计这些村民自己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几块肉，更没有多余的骨头来喂狗。村庄前方有一个岔路口，岔向三条不同的方向，其中两条路都光秃秃的，足迹颇多，看得出经常有人行走。最后一条却已杂草丛生，覆盖了路面，一块方形石板歪歪地立在这条路上。石板年岁已久，饱经风霜，一条大缝从头裂到了脚，石缝里也有枯草钻出。石板上刻了两个大字，似乎是此路通往之处的地名，勉强看得出来下面那个字是城，上面那个字则笔画颇多，字形繁复，又正好被那条裂缝贯穿而过，剥落了许多细碎的小石。魏无羡弯腰拨开乱草，看了半天依旧看不出来是个什么字。偏偏那条左手臂所指的方向就是这条路。魏无羡道：不如去问问这些村民。蓝忘机点了点头，魏无羡当然不会指望他去问，当即笑容满面地走向那几名正在撒米喂鸡的农家女。那几名女子有少有老，见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走近都紧张起来，似乎有点想扔了簸箕逃进屋里的感觉。魏无羡笑吟吟地说了几句话之后，他们才慢慢镇定下来，略带羞涩地应答。魏无羡指着那块石碑问了一句，他们先是齐刷刷的脸色一变，犹豫了半晌， 才断断续续、指指点点地与魏无羡交谈起来。期间一眼也不敢多看站在石碑旁的蓝忘机。魏无羡认真地听了一阵，一边嘴角一直扬着，末了似乎换了个话题，引得那几名农家女也舒展了颜色，渐渐放松下来，不好意思地冲他微笑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